没错，薛之谦复合了。薛之谦和自己的前妻高磊鑫呢，在凌晨的时候发布了微博，去晒出了牵手照片，去宣布复合。那我看到很多的歌迷在底下也是在祝福啊，在这里是遥祝薛之谦和高磊鑫对幸福。那很多人是在想，这个兜兜转转到最后竟然还是之前的人，也说明了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吧。所以说今天也是想聊聊这个事情，可以把你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 或者是我们的微博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看到很多网友在这个评论啊，说这个两个人之后分开也没有互相诋毁，没有互相消费，而暂时的分开可能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去更加成熟的机会。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在爱情当中还有很多的未知和偶然。先听听歌吧，来自薛之谦的这一首《暧昧》，相信是你们现在想要听的。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，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。感情像牛奶一杯，越让人生畏，都早有些防备，润色前的原味。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，把试探放在两人位，距离感一对，就不必再赤裸相对。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。加香水，他先由你入味，还可以放低了分贝。可感情越爱越妩媚，像烂掉的苹果一堆，连基因都不对，还在意什么与行为。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，不如用误会来结尾。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，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，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，就